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太平洋铁路合流仪式惊现亚洲面孔。150年前的美国为何会涌入大批中国劳工？这些华工又是如何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太平洋铁路提前7年竣工的奇迹？档案为您讲述沉默道丁的足迹。1860，华工在美国。 1869年5月10号，美国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天空中无比的晴朗，漂浮流动的白云也抵挡不住这似火的骄阳对大地的炙烤。在这片滚烫的大地上，一大群衣衫不整、面露疲态，可是眼睛里流露出兴奋神情的人，围着一段铁轨，不知道啊，在那聊什么。随着时间流逝，人群逐渐就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缓步走向人群中心那段铁轨这四巨头的身上。中午12点30分，利兰斯坦福把一枚纯金的道钉敲入了这段铁轨的枕木当中。自此，第一条横跨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终于竣工了。在场众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泣不成声。在合龙仪式上，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伊比克罗克指着身边的一群人说了一句话：我希望提醒诸位，我们建造的这条铁路能早日完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他们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勤劳。在宣告太平洋铁路竣工之后，众人为了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留下了一张合影。仔细看这张照片，可以看到照片里有黑眼睛、黄皮肤的亚洲面孔。没错，这些面孔都是中国人。据记载，这次一共有12000多华工远赴美国去修铁路，其中呢，90%来自广东当时的四邑一带。可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故事它是发生在美国。那么150年前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当年这支筑路大军又因何组建？为什么四亿华人会远渡重洋到异国他乡去修建铁路呢？这个故事啊，要从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他笔下的法案开始说起。 1862年，亚伯拉罕·林肯在办公室里常常工作到深夜。1年前，在他刚刚成为美国总统后不到一个月，美国内战的第一枪便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桑科要塞打响了。这位农民家庭出身、身高1米93的高个子总统，以高瞻远瞩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年轻国家的未来。此时的美国正处于水深火热的南北内战之中，物资的及时运输补给成为决定战局的要素之一。 因此，提升战争物资的运输效率就是迫在眉睫必须要解决的第一要务。同时，伴着淘金的热潮，美国的西进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上演。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在这一年，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2份对美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法案。一份是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另一份就是连通美国东西部交通的《太平洋铁路法案》。太平洋铁路 是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被英国 BBC 评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的七大工业奇迹之一，并且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太平洋铁路全长3000多公里，是世界上第一条的跨洲铁路，同时它在美国老百姓心目当中也是个奇迹。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条铁路成就了现代的美国。 19世纪中后期，今天的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以及犹他州等地纷纷被并入美国版图，西部广阔肥沃的土地等着更多的人前去开垦耕种，大大小小的金矿银矿也确认开采，而东部反过来又为西部的各种自然资源提供了加工地和市场。但美国当时没有一条贯通东西的交通运输线路，东部人要冒着巨大的生命以及财产危险才能到西部去，同时加州的物产也很难运到东部来。加之内战形势的愈演愈烈，美国政府意识到交通对于促进人民交流和经济融合的巨大意义，咬咬牙决定修建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枢纽。 Before the railroad connected the east to California, California might have been in a different hemisphere. If you left New York City in 1860 and attempted to get to Sacramento overland, it took an average of 166 days. So if you made it. 为了早日开通铁路，美国政府在太平洋铁路法案和相关的修正案当中给予了铁路公司巨额的实惠。这东西两端的铁路究竟在哪儿汇合，政府在法案当中可没说清，所以对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这两家公司来说，谁修得越快谁修得就越多，谁修得越多挣到的钱也就越多。在当时，铁路的建设速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找到吃苦耐劳而高效的筑路大军。在这段数千公里的漫长战线上，一场旷日持久的筑路大赛就此拉开了序幕。在太平洋铁路修建工作提上日程之后，1863年1月8号，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加利福尼亚首府萨克拉门托市的爱街举行了铁路的奠基仪式。这场仪式由当初为积极推动中央太平洋铁路兴建的四巨头之一的利兰斯坦福主持。 利兰斯坦福，美国镀金时代的十大财阀之一，铁路大王，以经营港口、金矿、铁路在美国闻名。1861年，利兰斯坦福通过选举成为了加州历史上的第一任州长，在南北战争时局摇摆左右不定的时候，统领加州加入以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为首的北方联盟。1863年，利兰斯坦福创立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为南北战争最终战局的奠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利兰斯坦福也是如今誉满全球的斯坦福大学的创始人。 当天，利兰斯坦福用缓慢的语调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开工讲话。铁路动工的起点处就设在了公司附近，他深信不疑，黎明的曙光一定会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指引前进的方向，并且为这项伟大的事业带来好运。然而一年过去了，利兰斯坦福和公司的股东们却高兴不起来。 在太平洋铁路的修建路途中，东部地区地势平缓，铁路建设工程进展得相当顺利。与之相反，西部地区不仅要跨越崇山峻岭，还要穿过沙漠和沼泽地，条件和环境十分恶劣。当东部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已经完成数百英里的进程时，西部铁轨的铺设进程却只有18英里。除此之外，酗酒斗殴、要求加薪、大批被雇佣的爱尔兰人根本无法适应危险且令人疲惫不堪的修路工程。除了持续不断的罢工，每天依然有数以百计的爱尔兰劳工逃跑。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面临着破产的危机。 公司四巨头之一的查尔斯·克罗克是日夜绞尽脑汁思索着怎么样能找到可靠的工人呢？出于无奈，他把目光投向了生活在加州的另一个移民群体——华人。 自清朝开始，象征着中美友好关系的迎环之略便大大推动了中国人对新兴美国的友好和向往。从那时起，因为对大洋彼岸未知世界的向往，中国沿海居民们便开始借着通商的机会三五成群地奔赴北美大陆进行探索。因向西部开拓的需要而进行的西进，以及1848年加州金矿的发现，更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华工加入美国淘金热。在19世纪美国的淘金潮期间，各个州的各类采矿工地上都有华人的足迹。 正是在淘金热潮期间积累而成的华人人力基础，使得在1864年修筑太平洋铁路成为了现实。当时因为淘金潮的刺激，有几万中国人生活在美国的加州，其中大部分呢都来自广东武义地区的青壮年劳力。有这么一次啊，查尔斯·克罗克雇了一小批本地的中国矿工来清理达奇夫莱特镇湖边的马车路，这些人的纪律性和高效性给克罗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很快，克罗克向公司建议启用华工，然而却遭到了包括斯坦福等股东在内的强烈反对。能修建万里长城的民族当然也能修铁路，克罗克当时的一句话让所有的反对者都哑口无言。在公司陷入绝境的关键时刻，克罗克力排众议，在旧金山招募试用的华工。 当50几个头戴斗笠、身穿棉布蓝衫、平均体重才100多斤出头的中国人到了工地的时候，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中，和爱尔兰劳工相比，他们的确显得矮小而且单薄。然而一旦干起活来，他们就像变了一个人，井然有序，并且效率奇高。他们呀，不光不像白人工人那样自由散漫、爱酗酒闹事，相反，华人工人是头脑灵活，很多工作一学就会。试用者的出色表现让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们打消了顾虑，很快大批的华工被招进了公司。 然而随着工程的进展，美国国内的华工数量已远远不能满足公司的需求。此时斯坦福也已改变对华人的态度，他在写给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的信中这样说：他们沉着而安静，非常勤劳，热爱和平，耐力也比其他民族强得多。如果没有这些中国人，要在法案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个伟大民族工程的西部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决定以最优厚条件，通过华人招募公司的协助，大批量增加华工的人数。很快，在中国西南沿海的江门武义，一些早年出洋到美国的江门商人回到家乡，到处宣传美国铁路招工的消息，诱人的招工广告贴满了大街小巷。 一张张用中文写就的招工广告散播到了唐人街的各个角落。很快啊，铁路公司就在加州招到了3000多华工，可是这个数量还远远的不够。于是铁路公司让在美的华人回国去招工。这个时候刚刚通过挖金矿有了一点积蓄，正在唐人街做小本生意的台山人李天佩，因为在同胞当中很有威信，白人业主就委托他招募华工。就这样，李天佩踏上了返乡的征程。 回乡之后，李天佩对乡亲们描述美国是个富裕的国家，遍地都是闪耀夺目的黄金，干个1-2年回来就发达了。凭借着这幅脑海中勾勒的蓝图，乡亲们心动了， 加之看到李天佩成了一名西装革履的有钱人，很多年轻人燃起了发财养家的渴望。 然而要奔向圆梦之地也得付得起船票啊。当时绝大多数人根本买不起那个最便宜的船票，李天佩就提出了路费可以先欠着，之后分期连本带利的一块归还。同时李天佩还承诺了，华工们去了美国之后可以随时给家里寄钱写信，即便是不幸遇到了意外身亡，同乡们也一定会负责把他们的遗骨送回家乡去。就这样，通过类似李天佩这样的华工招工代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不光和在美国的华人公司商量委托招工事宜，还和轮船公司协商好了以很优惠的船票把中国劳工运到美国来。而普安臣条约的签订则为美国在中国扩大招募华工提供了合法的依据。普安臣条约是由中美两国政府签订，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非不对等条约。这里面对华工赴美比较有利的条款呢，有这么几条。中美两国公民在对方境内免受宗教迫害，两国政府尊重移民自由，两国公民都可以到对方的政府公立学校求学，并且享有最惠国国民待遇，两国公民可以在对方境内设立学堂。这上面写了，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如果中国政府决定展开这类项目，并且希望利用西方技术，美国政府将指定工程师接受中国政府聘用等等，而反之亦然。正是由于这部条约的签订，才使得中国劳工可以合法自由地出入移民美国。很快李天佩就招募到了相当数量的筑路华工，随后呢，满载着这些工人的船只就一刻不停地往美国方向驶去。但旅途之艰辛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那会儿的船速没有现在这么快。华工从香港出发到夏威夷需要56天到75天，如果到加州则要75天到100天左右。为了追逐高额利润，也就是尽可能多的运输华工，轮船公司把每艘船的运载量都增加到了极限。这个船舱当中本来就是低矮窄小，又加了夹层，最后呢，留给每个华工的空间也就这么1尺多宽。在漫长的航行当中，成百上千的华工真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蜷缩在这个船舱里，忍受着大风大浪的颠簸。 当时坐船出洋的华工，尤其是后来去的几批，吸取了前面人饥渴而死的教训，常有很多人随身带着几个大南瓜。对于这些用未来2年工作报酬才能还清出洋路费的穷苦劳工来说，在乡间随处可觅的南瓜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背得起的口粮。 各位您看身后的地上摆着几个南瓜，这个东西不光可以充饥果腹，而且呢饱含水分还能解渴。在超出了生理极限的非人环境当中，一个金色的大南瓜带来的生存希望，用什么样的笔墨来形容恐怕都不会过分。应该说这些华工是有着足够的智慧的，只是这智慧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太多的苦涩和心酸。但即便是这样，怀揣着发家致富梦想的数量庞大的华工也没有停下来他们奔赴未知国度的脚步。从1865年开始，一艘艘搭载着几百名筑路华工的帆船陆续停靠在了旧金山港湾，一群群平均年龄在25岁的中国青年挑着行李铺盖有秩序地排队上岸。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呢，还没有来得及习惯环境和文化的差异，到岸之后短短几天就加入了西部的筑路大军。 这群来自遥远东方国度的主力军，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沉稳的作风，在崇山峻岭之间顽强地推进着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进程。这些中国来的小伙子不光吃苦耐劳，同时呢还会动脑筋去解决难题。 根据统计，在美国太平洋铁路修筑期间，前往美国的华侨总数近10万人之多，在西线筑路的华工常年保持在14000多名，占工人总数的近90%。其中，大量华工来到了内华达山脉，参与了铁路修建。 内华达山脉每到冬天呢，那是白雪皑皑。对于生长在广东的华工们来说，很多人那都是人生头一回看到雪，一开始的兴奋劲儿那是可想而知。但是一两天之后，华工们就意识到这些白雪竟然是他们的敌人。 1865年末，内华达山脉的暴雪几乎不间断地肆虐着。在萨克拉门托总部坐镇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长斯坦福不能理解为什么筑路进度如此之慢，当他在随从的护卫下勉强跋涉进山后，才意识到内华达山脉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他后来回忆说，山中很多地区的积雪都超过了10米，每个夜晚平均落雪都会有1至2米深，其中最难忘的一夜落雪达到了2.8米，清除积雪成为了劳工们永远无法完成的一项工作。我甚至感觉到这条向东延伸的铁路永远也跨不过内华达山脉了。 面对着茫茫雪原，周围看着相似的情景，常常会使华工们不知所措。然而雪盲症对华工来说却只是最初步的考验，一场场的暴风雪是接踵而至，不少人患上了急性肺炎，超负荷的劳动量常常会使他们晕倒在工地之上。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根本就没有给劳工配什么随队医生，而药品呢也因为大雪封山，长时间呢送不到营地，华工们只能眼睁睁着看着自己生病的工友一个个的死去。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并没有因为暴风雪而暂时放缓进度，相反，在获得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之后，他们把华工分成3个班次，工程24小时不停地运转，这样一来无疑就大大增加了危险。尽管华工的宿营地和工地之间相距并不远，但在能见度极低的暴风雪当中，精疲力竭的华工常常会迷失回家的路，坠入山涧的悲剧是时有发生。为了不让积雪阻碍工期，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痛下决心，在山脉中的铁道上修筑了巨大的木质雪棚。由于这种雪棚必须允许火车穿行，因此雪棚的高度也就超过了4米。但是华工们居住的木屋可并不在雪棚的保护之下。 On one occasion, there was a report Chinese workers were working up there and they saw an avalanche coming down the hill. So seeing a big rock, they stepped behind it to get out of the way of the avalanche. And the next spring, their bodies were discovered still holding their shovels in their hands.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大